好，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节目第71集啊！咁今集我哋继续呼添上阵嘅，系啦。咁今日有我二世做啦，仲有边个喺度啊？ 简乐夫喺度， 阿猫姐喺度咧。 系啦，咁就讲少少台务嘢啦。咁就其实嚟紧简乐夫同我都系要去旅行嘅，但系今次就我同简乐夫就唔会再碰头啦。系啦，喺旅行嗰度，上次我哋就去咗美国啦。系啦，咁就嚟紧有几集咁可能我会揾嘉宾做啦，咁就或者系即系可能会得翻简乐夫同猫姐，咁我哋到时再安排啦。系啦，咁系咯，咁就其实今个礼拜我哋都有一扎嘢要讲咁样啦，咁就第一单料啦。咁琴日就我即系睇呢个叫行将执笠嘅电视台啦，即系呢个又称为澳洲亚视啊，因为集团拒绝注资嘅 Channel Ten 啊，系啦，咁就有篇咁嘅奇闻就叫 Seven Signs Australia is about to go bust 咯，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即系呢个澳洲就嚟爆，其实我哋呢个节目都做咗两年啦，我哋都好似讲自爆咁讲咗两年，其实都未爆，其实好惭愧嘅呢一样嘢，系啦。咁其实你哋两个有冇睇呢篇奇闻咧？其实 睇咗啦，系啊。 不过佢讲嗰啲嘢，其实我哋即系好多喺一年前咁都有啲人陆陆续续系，即系有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成嗰啲成都讲过下噶啦。不过佢今次总结咗，有好似话七点，有七大点系嘛，系个迹象啊，澳洲啊就嚟唔掂啊咁样啲嘢。 呢个七点咧，其实系 Channel Ten 同一个叫 John Adams 嘅经济学家，就一个退休嘅伯嚟嘅，就讲话即系佢就话佢自己喺2012年咁就即系开始叫澳洲嘅叫政客啦，去即系你佢哋嗰阵都即系经济增长咗差唔多20年，咁其实系时候谂一谂，如果啲嘢即係開始爆，咁會點咧？咁其實呢個阿 John 就二月嗰陣，佢其實都叫RBA 啦，去加息啦，係啦，因為就即係其實都過度借貸，咁就澳洲嗰個家庭負債其實喺今年亦都創新高咁樣嘅，係啦，咁就即係冇人聽佢啦，咁即係睇下今鋪就會唔會老師又中啦。咁、佢 喂呢铺即系睇下啊，系猫琴死先定系个市死先啊？ 系啊，江泽民亚视死，江泽民都未死，即系 唔系啱啱上个礼拜 Reserve Bank 都否决，即系冇加到息咯吓、啊。上个礼拜二定啱再上个礼拜定再礼拜二啊？ 啱啱礼拜二，礼拜二系啦。 因为点解咧？佢要佢个息要低咧，先顶佢啲楼价。而家你澳洲做咩？除咗楼价，仲有咩可以帮到经济咧？ 佢息低， 佢就靠个楼市嘛。 佢息低嚟。 但系我收到啲风咧，就话银行系可能会将会加息噶咯。即系 RBA 嗰个 rate 即系联邦嗰个利率咧，系一个指标嚟啫嘛。银行唔一定要跟佢噶嘛。 一定要跟佢啊！ 系啊， 而家之前都有 news 话，因为如果你 World Commission 收，好有可能银行都会自己加息，未你 RBA 未加都会加嘛，系啊。 系啊系啊，咁即系我唔知道，我听到一啲喺银行做嘅朋友就话，喂，佢即系可能话即系会即系虽然上个礼拜佢嗰个 Reserve Bank 话冇加咧，但系银行或者会即系已经加，不过其实佢前一排已经系将一啲 interest only 嗰啲窿已经加晒啦，加 系已经加晒啦嘛。咁但系其实嗰、那个因为美国肯定会即系嚟紧系加息噶嘛，佢呢度澳洲银行有啲资金压力噶嘛会吓。 因为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澳洲啲银行咧好多资金其实系从海外嚟噶，根本就唔系靠本地。你谂下本地冇乜点印银纸嗰啲嘢噶嘛？ 个储蓄率低啊嘛，本地储蓄率好低噶嘛。 唔系，同埋你澳洲本身个央行冇乜点印银纸噶，所以你其实澳洲啲本地银行咧好多都系要靠海外啲资金啊。 嗯。 即系佢唔同欧洲啲银行，欧洲会印欧罗成噶嘛？ 呢度啊唔印银纸，呢度系靠，即系其实我哋上几集都讲过啦，澳洲嘅叫 即系银行啲贷款市场点运作，咪套特咯，即系喺啲低息嘅环境、低息嘅地方放数过嚟呢边，咁呢边咪即系用个息差俾佢哋赚钱咁样啊嘛，系咯。咁就嗱，咁呢个七个点包括啲乜嘢咧？咁就即系正如猫姐咁所讲啦，即系上次，即系其实上个礼拜二 RBA 议息，咁就息口保持不变啦，跟住之后澳币应声下跌啦。系啦，因为熬市场熬底啊嘛，系啦，即系你唔加息，咁你即系继续由佢焚，咁咪惊咯，咁咪掟咯，系啦。咁第一篇呢个叫做，即系第一点就系、是、John Adams 就话第一点就叫 tightening monetary policy 啦，系啦。咁就因为其实美国喺旧年十二月啦、三月同今年三月同埋今年六月都加咗息三次嘅。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加拿大而家礼拜三都讲紧应该会加息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 喂，咁其实你觉得澳洲爆先定加拿大爆先咧？ 我觉得加拿大其实爆紧噶，因为加拿大即系佢就算 OK， 你知其实安省系今个月先开始有呢个叫海外买家税啊嘛，系咪？你睇即係你佢今个月即係呢个叫做佢嘅房地产嘅交投量其实就跌咗差唔多四成啦，但係你唔好唔记得溫哥，即係你睇下溫哥啊嗰边，溫哥啊啲楼系干升緊㗎喇，佢基本上係 record high 咁样喇，其实有啲似香港喇，你个成交量下跌，但係啲嘢干升，咁其实你自杀㗎咗，所以我觉得加拿大系会爆，同埋加拿大而家都好多嘢开始炒人啦，系啦，咁但系澳洲啲友仔仲系冇咩嘅，继续喺个 state of origin 好 happy 嘅，系咯，咁啊第一 系个 state of origin 咯，好 high 佢哋， 系咁啊， 第一部我唔会睇， 即系第一点就系讲话，即系呢个叫做即系一来就系会加息啦，二来就系即系我哋上几集讲过嘅5000亿国债啦，系啦，同埋就即系。你而家香港都即系而家美国所谓缩表咧，其实都搞到香港啲友仔都好难借到钱，系啦，咁啊，第二 OK inverted and flattening yield curves， 咁就呢个其实好无聊啊！贾乐夫，你有冇睇？你其实你明唔明第二个 point 讲乜？ 第二个 point 啊，佢就话呢个中国政府嗰个债券市场咧就 recorded its first ever inverted yield curve， 即系话点啊？即系嗰个收益率啊下跌啦，即系个债券债市啊嘛。 债即系嗰个债券个 return 系 negative 咯，系咯。 哈哈哈，咁即系预示有个 recession 咯，即系嗰个咩咧？即系佢系惊中国嗰个债务高啊，即系你只一着嗰、那个嗰度啦， 支爆 啫， 简单嚟讲，即系惊支爆一齐 爆。唔系咁，即系好似即系而家即系其实呢排强国啲股票波动系因为即系好多政治上嘅原因咧，就系讲话啲友仔借唔到钱咯 ，close 唔到 deal 咯，做唔到 M&A 咯，系啦。因为惊强国爆，咁咪唔借钱俾佢咯。咁第三就系即系呢个叫 sovereign and corporate default 啦，就讲即系呢个叫做喺呢个叫世界上嘅叫已发展同埋发展中国家，就开始个国债就嚟即系越嚟越升啦，咁就全部爆咁样啦。咁啊第四就系其实都讲好多次噶啦，即系 falling confidence and credit downgrades。咁就係講話即係呢個叫喺即係呢個其實佢俾個例子就係加拿大啲銀行就全部 downgrade 啦，同埋我哋澳樓啊自己銀行都即係啲 credit rating 都 downgrade 咁樣啦。咁第五就係、是、其實同第三個 grade 第三個 point 差唔多嘅，就係講話呢個叫做陳大文最中意講啦啲咩老千財技啦。系啦，咁就即系啲咁嘅中国嘅 wealth management 嘢开始爆啦。咁其实大陆呢点咧，其实咧 bullshit， 我觉得好 bullshit 咯。即系你知上两个月系好多人走去炒Bitcoin 啊，同埋炒其他呢啲咁嘅叫虚拟货币啊嘛，又好 bullshit 嘅呢啲嘢。系啦， 第七就係、是、第七呢點好笑啦，呢、這個就係 discredited Australian financial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咁即係講話，即係其實政府有政府做嘅所謂佢嘅，即係fiscal policy 啦 ，monetary policy 啦，即係，但係其實卒之乜都做唔到啦。阿包姐，你係咪好中意呢個 point 咧？ 诶，不嬲都废噶，政府最紧要帮啲地产商啫，你睇得出？搞整色整水，最后都益地产商。 唔系整色整， 唔系佢最主要 highlight 咗一样嘢，佢话诶第七点就系话嗰个 fail to address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即系话咧佢系喺澳洲即系本身嗰、那个即系不平衡啊，即系嗰个经济嗰个 structure 啊。咁你喺呢十年八年里面咧，系见到佢好似全部咧个经济增长系靠呢个炒楼炒出嚟嘅， 系啊， 因为佢自从嗰、那个即系个矿嗰度咧， 冇咗之后系啊， 系啊，冇咗之后就开始系靠呢啲啦。咁你点样可以喺2020年之前做翻一个叫做surplus 嘅预算案咧？即系呢个即系嘛呢个有盈余嘅预算案咧？佢好怀疑政府做到呢样嘢咯，因为咧即系嗰啲嘢唔系好实质嘅嘅嘢嚟噶嘛，即系炒楼嗰啲嘢，你啲 咁 搬咗就 而未引多啲强国人摆钱入嚟储钱，咁佢咪可以 surplus 咯？佢呢个系佢 你睇到佢其实系政府系都。即係佢知道個問題喺度，但係佢冇辦法唔繼續，即係等於飲毒藥咁樣，一飲開咗，你唔飲又唔得咁樣，一唔飲可能會即刻死，你飲落就慢性。 佢未話要增加移民咯，佢而家個策略未話要增加多啲移民咯，攞多啲錢入嚟啦，買樓啊成啊嘛。 增加多啲移民， 跟噶嘛都， 跟住之後啲咩啊嘛，即係佢一來就係要增加我哋上集都講過啦 ，South Australia 要大量增加移民嚟。幫手起基建啲咩啊？但係佢你阿貓姐，你記得你 post 嗰篇新聞㗎啦？本地啲18至24歲嘅青年人，佢叫佢去做零售喎。咁點解你唔俾 training 呢啲僆仔去做嗰啲工啊？咁你係咪有問題咧？ 咩佢嗰啲係廉價勞工啊嘛 ，retail 嗰啲食福利，跟住每個禮拜叫啲大公司俾翻200蚊啫嘛。 係啊。咁即係你自己有一扎人，其實係即係係可以令佢轉型去擔當呢啲嘢喎。你係就叫 唔係，但係收喎衰啲人，你唔知有冇去過？啲人好鳩流好廢嘅喎。 咩啊？我咪係咪用咗我成集嚟點？ 又肥又論盡喎，好多人。 你講你自己。 唔係我講收喎衰啲人一定。 唔系，其实你继续讲嗰个，其实政府嗰个 policy 咧，就系讲就系嗰个嘛，佢叫即系叫嗰啲读完书嗰啲人咧，系嘛，读完书啊，等于话new starter 冇嘢做嘅人系啦，失业嘅系啦。 New starter 就系话去啲嗰啲零售业嗰度做啊嘛，做实习咁啊，类似实习咁啦，即系半实习半做工咁啦，就俾翻200蚊个礼拜啊嘛。 你做下转唔翻出嚟噶咯？ 喂，其实唔系佢想消灭双失呢样嘢啫嘛，都系 就系、是、咯， 消灭双失好头啊，数字啊。你好多嗱，我譬如搵唔到一份长工，一份一份正式的工来讲，他怎样安置这帮人呢？这帮人就失业就去拿去升得拎攞攞钱， 因为佢想个失业率好似好高咁，佢安排呢班人做啲嘢，咁个失业率减低咯。 安一样嘢出嚟就处置咗呢啲问题，其实就冇 解决 个问题，即系冇 fix 个问题啊，只不过系将个问题变咗唔系一个问题喺表面上。 睇唔到个问题，睇唔到就冇啦。 系咯，咁啊，好似董建华咁咯，教育产业化咯，跟住之后卒之咪全部人濑晒嘢咯，都太迟啦，已经算得。 你谂得到啊？200蚊一个礼拜，你嗰啲僆仔点会有心机咯？真系唔会做，佢自己做落去有冇前途咧？咁仲做咩？ 搞衰零售业噶，你谂下，佢反而咁样会搞衰啲零售业。 你 更加冇错 啦，搞唔搞都 唔系，但系你 OK， 即系你话搞唔搞都衰，即系呢个都系。你覺得係長遠嚟講零售業會閪啊？但係大佬，你而家呢個計劃，你好快會咩嘅咯？好快實行嘅咯？咁你短期內咁即係會唔會係俾呢啲咩僆仔窿口窿面咁樣咧？即係我同阿貓姐 上集都话，即系你去 JB HiFi 想买啲嘢惨过求人咁样噶嘛，系咪先？ 你仲要翳翻佢咁好似，又唔识啲 product 喎，啲黐线过你问佢咧，就算你上网睇到个 product 咧，嗰啲人系唔识咯，啲 sales 好多都 系熟过去 咯。你大佬，你啲我帮你，唔系其实即系嗱，公平啲咁讲啦，冰呢嗰啲 OK 嘅，同埋 Good Guys 嗰啲 OK 嘅，系 JB HiFi 嗰啲友仔唔知喺度做乜啫。 唔系因为佢好多可能做呢度即系呢啲售货员嗰啲咧，系好 short term 同埋都唔系好，佢唔系好即系唔系一个咩嚟噶，即系唔系一个好当一个好咩嘅职业嚟噶嘛，佢都系求其咁做住先咁样嗰啲咁嘅 job 嚟，佢真系唔会好有心机去做嘅。即系我始终觉得吓，即系佢唔会系一个好专业嘅销售呢啲嘢嘅人咯。 咁所以咪死， 根本就系政府爱嚟督数。 所以咪死咯！其实你知而家做零售，其实份都啲廿几蚊个钟噶嘛，即系已经系咁鬼样啦。即系咁，你话俾两嚿水一个礼拜咁会点咧？大佬唔敢出街啊！我真系，唉，即系入铺头咧，就好似呢个正装追女仔咁样咧，即系俾人玩之餘，仲滴翻出嚟啊！頂嘅咩交通燈啊，唔准笑咁樣，真 係。唔係啊，佢嗰啲去做呢啲咧，佢仍然可以攞 Centrelink 嗰啲補助噶。佢攞200蚊之餘，仲可以攞呢個補助。但如果佢唔去做咧，就完全冇啊！所以其實佢係逼佢去，即係逼佢去做，攞收200蚊嚇。 頂咁你知啲友仔對於社會服務令個態度係點樣啦 ？hea 做啦，咁受苦嘅咪我哋咯。 係。 系咯，即系当社会服务令咁做，唉，得啦，真系唔好再讲呢个咩开话题啦，系啦，咁就即系呢个七点，即系关于呢个澳爆嘅嘢，其实都系啲老师又中，阿妈系女人嘅嘢嚟嘅，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另外一篇新闻就可以讲下啦，咁就即系 IMF 啊，国际货币基金会呢个叫做嘅以前嘅首席嘅叫经济顾问啦 ，Kenneth Rogoff 啦。咁就講話呢個叫做即係中國咧，即係譬如冧嘅話就會輸出資爆咯，係啦，咁就即係都唔知幾時會發生，係啦，即係 anyway 就好似美國咁樣啦。OK， 下一單料咁就即係即係我其實就好唔中意人 post 呢個叫即係中文嘅澳洲新聞嘅。因為一來中文差啦，二來就係有英文版唔睇，咁咪做乜要睇中文版咧？但係呢篇一定要講嘅。咁我哋上集就討論過，其實澳洲嘅2016年嘅人口普查啦，咁其實都有啲幾驚人嘅 finding 嘅，即係澳洲就高齡化啦。其實所謂高齡化都唔係好高齡嘅啫，那個 average age 只不過係43歲，同埋女人係主流。系啦，咁就即系越嚟越少人讲英文啦，咁就系啦，咁就逐渐成为一个亚洲国家，其实系几正嘅，我自己觉得。 唔系，咁你唔该知咁多人食国货啦。 咩啊？你食唔食？ 你当国货 啦。你食唔食啊？ 我点会食国货啊？男人食噶嘛，国货唔系咩？ 唔系，唔系，哇！你性别歧视喎、啊，大佬。你性别歧视女人不可以吃国货嘅，即系蔡少芬系乜嘢啊？真系顶你个肺！咁就系啦，即系其实佢呢度做咗一个好皮毛嘅分析啦。咁我哋呢度可以讲下咁样啦。咁就即系呢度就话，哇呢、這个仲哇顶正，可以独步呢度，因为用中文写嘅，即系以广东话为主要语言的人士，由2011年的26.3万。增加至2016年的28万，增幅为1.7万。广东话成为英语以外第三大语言。其实即系你阿简洛夫，你有冇睇过人口普查嗰啲咁嘅嘢嘅？其实 冇啊，我冇睇过啊。因为其实即系你讲详细入边嗰啲嘢 啊，咩系咩啊？即系啊，即系你即系你有冇睇？其实成个人口普查嘅结果啲咁嘅嘢， 冇啊。 嗱咁即系其实咧，即系呢个叫广东话成为英语以外的第三大语言咧，我好捻出奇咯。因为其实你睇，即系我哋上集讲过话喺十年之间啦，2006至2016咧，澳洲嘅 Muslim population 系 double 咗嘅， 系啦，而大部分嘅 Muslim 嘅 population 咧都系 Sydney 嘅，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广东话成为英语以外咧第三大语言，点解我觉得好捻出奇嘅？即系第二就摆明系满大人啦，系啦。咁就即系第系即系我以为会系波斯人嗰啲 Farsi 啊、Arab 啊，甚至系阿差嘅 Sanskrit 嘅，系啦。咁啊。即系呢度讲，呢度又讲紧呢个叫广东话人口嘅性别与年龄啦。咁就话呢个在澳洲的女性人口比男性多，即系女性人口就有140,000人，系啦，占广东话人口的53.1%。男性人口只有130,000人，相差约17,000人。咁其实系咪咸湿嘅人会生女嘅，所以多啲啊？ 呢度呢个比例又唔系好特，又唔系好即系唔系好极端嘅，我觉得又即系都即系一个范围里边啦，都系。 唔系点解咧？可能好多咧，见到多数都系啲堂妹嫁鬼佬多吓。 顶你个肺！你冇证据嘅嘢唔好乱入啦。你有咩证？你有咩证据啊？ 社群咁呢个唔系讲华人喎，记住。 系啊，你冇有冇证？你冇证据啦，乜鸠啫？屌，真系好嗱嗱嗱，即系其实点解嗱嗱呢下一点咧？其实我觉得几有趣嘅。咁啊，即系呢个广东话社群中20至24岁的年龄组别，属于最多人的组别。咁点解咧？其实你两位咧，其实 Census Night 嗰晚咧份问卷系咪你填嘅？定系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系我填嘅，系啊，自己填噶嘛， 系自己填噶嘛，啊。猫姐系咪你填嘅定老公填？ 系我填，我填一份啫嘛，我都冇填。 我唔会懒嘅，真系屌，我唔会懒。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叫做20至24岁咧，其实系我觉得系唔出奇嘅，即系呢度系好多时你一来就系、是、即系澳洲嘅人口普查嗰份嘢系强制性要填嘅啦，系啦，二来就系、是、澳即系。会选择走去 respond to 呢啲嘢，分分钟就系啲国际学生系啦，咁所以就系、是、我觉得系唔出奇嘅。咁即系呢度就话咩以广东话为主要语言的男性为20至24岁，咁啊占广东话社群嘅11.1%，咁啊即系呢度差唔多系等于20%咁样咯，系啦，即系呢啲20至24岁嘅乳鸽占呢个叫做广东话嘅嘢。系啦，咁啊，宗教信仰啦，大部分以广东话为主要语言的人士都表示自己无宗教信仰，系咪黄天教啊？所以冇， 唔系呢个都正常啊。因为如果广东话咁特，广东话主要社群嘅人，我谂大部分都系嚟自香港噶啦，移民嚟讲， 冇神论者好唔出奇啊，系咪先？ 唔系，嗰个调查唔系话最多系嚟自中国，佢话第二先系香港。 广东省嘅， 哇！屌你唔好跳啦！我讲紧呢个叫，我而家先讲宗教信仰，顶唔好个鸠跳啦！咁啊，即系大部分咧，即系其实就即系差唔多56%就话自己无神论者啦，佛教徒就差唔多20%啦，跟住之后呢、這个。即系其实我系咯，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其实你都睇到呢度系澳洲，即系因为其实呢度个 chart 就系澳洲人嘅用 identify 自己嘅信仰系咩，即系澳洲人系好多时候用即系自己所属嘅教会嚟咩噶嘛，香港人就即系多数话基督教、天主教咁样，咁就即系基督新教或者咩咁样咯，系啦，咁就 基督小家庭咁样系。 基督小家庭宣道会应该是 Christian， 或者可以咁样讲嘅，即系广东话社群里边咧，喺澳洲呢个总人口嚟嘅宗教信仰嘅比例嚟讲咧，即系如果成个澳洲嚟讲咧，就系、是、信呢、這个Catholic 天主教最多啦，系嘛？唔系最多系无宗教， 无神论者 天主教，但系澳洲嘅无宗教信仰系32%啦，就广东话社群就55%，即系话广东人相对于澳洲人嚟讲咧系冇宗教信仰多啲嘅，同埋咧亦都信佛教系多过广东人，你信佛教多过天主教啊嘛，吓咁样系 啊，拜祖先、道教嗰啲系咪先？好似陈云咁， 我知道，唔系呢一个系正常嘅，正常 正常系啊，正常， 即系唔系话 系啊，唔系，所以咪话即系其实呢个都好香港咯，即系佢睇到呢个叫所谓嘅 ，OK， 咁就英语能力啦。咁广东话社区中有45% 人表示自己的英语能力非常之好，认为英语能力好的人占29%。至于不能完全不能与英语沟通者占6.5%，系啦， 啊，咁呢一个。呢、这个比例都其实都几好噶啦，已经系嘛？之后有成45% 系 very well 嘅， 差唔多一半喎、 啊。系啊，呢、这个谂佢作填嗰个问卷自己作大咗啫嘛。其实即系我谂我哋嚟讲啊，填我哋填最顶笼填到 well 嘅，因为 very well 真系唔敢填。 唔系，我 not at all， 我要填 not at all， 我要成为万八人之中嘅其中一个。 我知点解咧，即系。 唔知点解 如果睇呢个英语能力嚟讲咧，即系广东话社群都唔差噶啦，叫做即系有接近一半人，佢话十分之好啊英语能力，咁加埋好就有30%，即系有成80几%话系喺即系由好至到好啦。咁其实咧即系话 75%，你当75%啦，75%啦，二分三啦， 75%， 系啊， 即系。即系你如果喺澳洲嚟讲咧 ，well 同 very well 已经系好 OK 噶啦，喺度生存系嘛？ 系啊，咪算融入得几好噶啦，75%嘅人咯。 系啦，咁我谂即系佢呢度就系讲 Cantonese 啊，广东话社群啫，就冇讲话呢个华人社群啦。华人社群我谂低好多噶啦，如果 一半啦、啊，一半啦、啊，我谂即系得佢四分一啦，系啦。咁啊，出生地啦，大部分以广东话为主要语言的人士中，来自强国占29.5%，其次为香港呢、這个香港国占25%，澳洲紧随其后，即系竹升仔、竹升妹占22.6%，澳门就只占呢个零点，系啦，咁就相对于澳洲第系啊，澳洲就70%人口就喺澳洲出世啦。即系成个澳洲嚟讲，跟住之后5%就啲英国啦。喂，阿贾洛夫 ，United Kingdom 同 England 有咩分别啊 ？United Kingdom 系包埋咩嘛？包埋苏格兰，包埋呢个威尔斯嗰啲噶嘛？ 咁 England 咧 ？England 就 England 咯 ，Scotland 就 Scotland 咯。 England 就系个主导嘛？ 有咁唔好咁鸠，咁唔好咁鸠屎啊！ 英格兰你踢波知英格兰、苏格兰、英伦咪英格兰咯， 系啊。 原来咧 Kingdom 咪包晒 成 Ireland 都包埋，今日要咧 Kingdom 系啊。 系啊。 北爱尔兰都包埋噶嘛，原来 Kingdom。 只要咁叫佢哋唔好咁鸠屎啦，大佬，即系英伦一旧啊嘛，系啦。咁啊，纽西兰系啊，跟住之后就纽西兰同埋中国啦，即系咁。我哋广东话就最多系强国唔出奇嘅咁。广东广西好多人嘅，仲有福建佬好多都识讲广东话、 啊。我估唔到佢呢个系广东话来自中国系多过来自香港。 咁唔出奇啊！咁你阿猫姐嗰啲知啦 ，Chatswood 几多广州人啊？系咪先？ 好多啊，识好多啊！ 广州、广西、福建系咪先？其实全部都识噶。 唔系我谂系近呢十年八年开始，即系而我谂即系。之前我嚟嗰年代应该系香港嚟， 一定系香港， 即系讲广东话嘅， 系啊， 即系我嗰年代啊，即系比较少啲广东嚟嘅人咯吓。我谂十年八年系嗰类人多咗，系爬咗香港头。 咁你都睇到啦，即系佢系喺2011年就增加咗14.5%啦，但系即系喺香港出世嘅2011年只系增加咗12%咯。即系有趣嘅就系马来西亚同埋越南减咗，即系。马来西亚就比起2011年就减咗3%啦，越南就减咗9.几%喎，系咪因为啲即系啲人开始过身咧，定系点咧？ 即系唔系佢呢个系讲广东话嚟自边度啫嘛，系嘛？即系或者你嚟自越南，嚟自马来西亚，佢唔系讲广东话咯？ 唔系啊， 即系唔系讲佢人口少，唔系讲国家移民少咗嘛，而系讲系马来西亚嚟嗰系讲广东话 嘅人，即系我就系啦，我就谂紧系咪啲老，即系你知呢啲呢两度地方好多啲老一代嗰啲都识讲，即系好似台湾好捻多人识讲。 喂，同埋而家咧，其实好多人马来西亚嚟咧，唔知你知唔知咧？其实本身佢去新加坡读书噶，即系反而可能佢英文或者普通话嘅系讲变咗。好多马来西亚嗰啲人咧。其实他本身去了新加坡读书跟住再移民过来的嘛。 嗯好多都是啊。就移压那些。是啊 是啊。 OK 啦，咁就讲呢个叫即係讲到呢个广东话讲广东话嘅人嘅澳洲国民身份啦，咁就有 75.9% 系澳洲公民。咁啊 ,23% 就非公民。咁另外 1.1% 话自己 not stated 喎，咁呢啲人系咩人嚟嘅呢？真系系啦，咁就即系 compare 翻澳洲自己本国啦，咁就即系嘅监制揾过澳洲本国就系 82.4%， 咁啊再加埋呢个啦，系啦，咁啊中学教育程度啊监制屌啦屌，快啲飞咗呢一橛，咁啊即系。广东话即系呢个叫广东话嘅主要人士啊，72.3% 就完成高中学课程啦，咁高过澳洲本身嘅差唔多56% 咁样啦，系啦，咁啊，但广东话社群亦有3.9% 人没有接受中学教育，亦比澳洲整体数字为多，咁啊点啫？系咯，个人入息，哇，呢个一定要讲啦，咁啊。大部分以广东话为主要的人均没有收入，即是我哋系穷閪嚟嘅。女人系 new income 嘅最多嘅，多男人即系呢度差唔多成四分一。点解咧？系咪因为好多学生咧？真系，即系佢最多系20至24岁啊嘛。 我极度怀疑呢一点嗰个数据嘅，即系呢一度嗰个收入嗰度咧，佢就话7.6% 男性周薪为1000至1249蚊，为男性中最高。我唔系嘛，即系如果最高就攞1000蚊至1200蚊个礼拜，其实好低人工嘅啫。 饿死老婆温臭屋啊！真系。 喂，会唔会啲人填问卷就乱咁填啊？你都系明明搵10万又话搵1万咁啊？ 即系梗唔会话俾人听搵几多钱噶嘛？ 惊俾 ATO 打，惊俾 ATO 查啊 嘛！你睇到冇呢、這个系唔合理喎？嗰个调查嗰度出嚟。系嘛？ 我觉得 即系冇理由咁，即系冇理由咁少人工、啊，即系笑话出嚟系咁食咩嗰啲人？ 食黑金 系咯。咁呢度唔知啊。咁其实系嗱，睇翻佢嘅测咧，就话如果一个礼拜搵最多嗰度，即系佢系嗰个收入系比较，我系比较偏低咯。即系如果你用，但系其实又唔系咧，睇澳洲喺雪梨睇，就系话你广东人嗰啲，即系讲广州话嗰啲人咧，其实系唔系啲穷人嚟嘅，我觉得又 生活唔错嘅， 系咯系咯，咁啊点会呢、這个点会系咁少，即系收入个平均数点会咁少啊？ 乱填， 所以我呢一点系有啲怀疑啦，其他嗰啲我就冇问题啦。 乱填啊！咁啊咩啦？即系呢个28万以广东话为主要人口语言的人士中咧，最多人啊住喺阿猫姐乡下啦，系啦。咁啊，Hurstville 市咁啊有5000几个人啊，占成个区人口嘅13%。跟住之后就系 Victoria 嘅，喂 Doncaster 咩样嘅 ？Doncaster 都有升过，我知道 系嘛？我唔知道。Yeah.咁你睇到啦，雪梨嗰度咁啊，大部分人就住喺呢次系 Ashfield 啊、Burwood 啊，呢下边嗰个摆明系 Camsey 啦，系啦，咁啊呢个摆明系 Burwood 啦，之后嗰啲咪嗰啲 Ashfield 嗰啲咁样咯 ，Chatswood 嗰度有一扎啦，跟住上边呢啲咪嗰啲基督徒小家庭嗰啲 Epping 咯，系啦，咁啊 East Carlingford 系啦 ，Castle Hill 诸如此类咁样啦。 OK， 系啦，咁啊，婚姻状况咁啊，五十一 1.7% 嘅人係有咩嘅，即係有婚姻關係。咁啊，4.8% 就係冇事實，係啦，即係事實婚姻 not married， 就即係其實同澳洲嘅 average 差唔多啦，43.几%。咁澳係咯，咁啊呢度我講完呢度啦。好，下一單料，喂，有冇紐西蘭咧？有冇睇紐西蘭有個30岁嘅床，我唔知系咪床单地产经纪啦，定系床单经纪啦，系啦。你笑不即有，咁啊，即系佢最近喺佢嘅 Facebook 度咧，咁就即系同一班客就喺佢买咗嘅其中一个物业出边影相， 唔止一个，几个啊？ 几个啦， 又咩？佢仲要 po 埋啲好 high 嘅嘢喺嗰个 post 度，话咩 successfully help overseas buyer to buy Chinese overseas buyer。 系咯，咁啊， 系啊，好 high 嗰条友。 咁啊，即系 底啊，俾人 咁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呢单嘢就上个即系啱过咗去嗰个礼拜头度爆出嚟啦，咁就俾人屌到反皮啦。其实我都有睇几个 Facebook post 嘅，咁就即系话。啊！而家全部人啊买唔起楼啊，你啊仲系啊做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啊，不知所谓啊，大佬哔哩吧啦咁样啦。咁报纸服阿猫姐，你有冇跟呢单新闻啊？可唔可以讲下？ 我有。 你讲啲咩？ 喺阿 Louis 个 group 度好红啊呢单嘢。 咁下即系咁嗰个地产经纪而家点咧？ 嗰地产经纪俾人哋狂轰去 Facebook 咯，俾人清算咯。 即系俾水泥队翁， 俾水泥队翁系纽西兰水泥队。 咁点啊？即系 佢翁到佢而家唔敢咩 post 都唔敢咯。 咩 post？ 屌 block 晒佢咪得咯 ？block 晒佢眼不见为净啊！真 唔系，即系讲真，佢又戆居嘅，佢 post 上去，即系好似即系好炫耀、好盛咁样咧。你而家知道澳洲同纽西兰嗰啲房地产俾啲强国人炒到，即系啲人。啲民怨再度啦嘛，已经妈妈声噶嘛，你仲喺度 show off 呢啲嘢出嚟，就抵俾人哋咩啦，系嘛？ 唔系，跟住话嗰条女咧，其实都系新移民嚟嘅，移民咗去纽西兰冇十年嘅。 唔系，佢话佢大学毕业之后又做地产经纪，咁咪即系攞 student visa 到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新移民嚟，佢都系俾人踢爆佢，即系佢唔系喺度大嘅。 喂，咁其实你好多时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系即系以前嚟嘅移民好多时就系、是、 hardworking 一来 hardworking 二来就系你同中国已经冇乜拉楞噶啦嘛，即系走咗之后好少翻去，亦都唔会有任即系好多呢啲咁嘅生意上啊，即系业务上嘅来往咁样。但系而家啲系基本上你系带嗰边，即系你喺呢度 sell 翻你强国嘅人脉，即系以地产为例啦，或者搞入边啲人出嚟咁样，系啦。 唔系，总之都系嗰句咯，即系你做嗰样嘢，其实你即系你本地人系已经系好，即系个民怨好高，因为嗰啲楼价系好明显系俾你炒高咗嘅时候，你仲喺度 要 自己，要自己几叻啊， 冲出嚟， 即系又点样要啊，又话买，即系你。即系其实变相暗示你本地人买唔起啲楼噶啦，我卖俾啲强国人嘅啫，咁样吓。 系啊系啊，即系佢有啲咁嘅感觉俾人哋。 系咯，咁你咁一定嘈噶啦，一定咩嚟噶啦， 一定俾人哋㧬你啊，水泥队你出嚟， 抵 L 死啊！就 系、是、仲有另一单咧，差唔多个新闻，你唔知有冇睇过咧？最近有个调查咪话，2016年咧。有20几个 billion 澳洲嘅楼未卖咗俾强国人，有冇睇嗰单嘢？ 有啊，点睇啊？ 啊，跟住好多啲 comment 咧，我睇到有一个好笑，佢话 even 佢系 Chinese， 佢都唔中意啲强国人，笑死我！ 啊，梗系啦，大佬，你输入麻烦。 咩？平均每个礼拜有成500 million 嘅楼系卖俾中国人啊嘛？ 哦，你睇。你睇啲 condo 都系啦，即系啦，咁啊，即系呢、這个，其实有另外一篇新闻咧，即系其实系除咗呢个 agent 之外咧，咁就话即系呢单应该 fake news 嚟嘅，因为我完全揾唔到任何嘅 reference 啦，就即系讲话纽西兰啊买啲屋啊，十大姓氏全部都系强国姓，系啦，咁啊呢单 fake news 嚟嘅。 我唔知系咪真的。好啦，下一单料啦，阿、啊、猫姐，你系咪你偶像阿 Pauline Hanson 火拼阿、啊、Mark Levin？ 你可唔可以？ 佢都冇火拼，佢访问啫嘛。 你可唔可以讲下呢单嘢？我冇睇啊。 啊，你冇睇啊？正喎，呢个访问。 他 讲了很多嘢嘅，即系佢话首先咧就讲话问阿 Pauline 赞唔赞成要 control 嗰啲 population growth， 因为而家澳洲即系 喂，你讲阿 Mark Levin 系咩人嚟先？ 哦 ，Mark Levin 系好正啦，之前佢 Sky News 做噶嘛，跟住佢讲咗啲好激嘅言论， 吓， 佢讲咗啲好激嘅言论之后就俾嗰个 Sky News 炒咗嘛， 吓， 言论过激啊嘛佢， 佢系咩？一个 reporter 嚟噶。 一个主持嚟嘅， 主持即系好似 Angel Bowes 咁样噶，你知唔知 Angel Bowes 系一个主持嘛？ 嗯 ，kind of 咯，但系佢啲言论过激，好似系关于我唔记得系咪 Muslim 啊？总之有一个言论佢系俾人哋话 racist， 佢过激嘅，跟住就炒 Q 咗佢啦。 嗯哼，咁就佢同阿 Pauline Hanson 呢个访问嚟噶。 訪問啫嘛 ，interview 啫嘛，本來係 live 嚟嘅，本來 Facebook live， 跟住佢有唔知咩 error 咧，我本來想睇 live 噶，跟住咧佢話 error 之後就後屘轉咗做另外一個形式，就背後錄影訪問咯。 係咪係咪郭文貴咁樣啊 ？error，kind of 啦， 俾人攻擊 YouTube 俾人攻擊， 唔知喎呢樣嘢就唔係啊！佢開 live 嗰陣淨係睇到 Mark Levin， 睇唔到 Pauline 啊，係啊。 Okay. 是啊，咁咯，所以就变后屘变咗一个访问咯，系啊。 咁啊，佢系访问，即系主题系咩咧？ 主题系访问Pauline 对呢个人口政策嘅睇法啊，同埋即系睇个国民身份认同啊嗰啲嘢咯。所以我觉得系几好睇嘅，系啊。 咁你讲啊，你讲下，你我冇睇到，因为所以 你系主力。 Pauline 嗰部，因为佢成个访问十五分钟嘅，唔系三十分钟，但系得 Pauline 系得十五分钟到。其实 Pauline 嗰部分唔系好大嘅啫。因为系咯，咁首先佢未问 Pauline， 即系对于个人口政策嘅问题，即系佢认唔认为澳洲太多移民，即系佢啲资源啊分配嗰啲嘅问题啊嘛。咁你都知，其实 Pauline 系好觉得我哋唔系唔要移民，但系要依啲高质移民噶嘛，都系。 咁 Pauline 想点答佢咧？ Pauline 我唔係好記得，但係即係 kind of 咧，就係話即係我哋應該要睇翻澳洲有幾多資源去分配咯，即係要先照顧啲 local， 即係唔係話唔收移民，但係你冇理由收移民而唔照顧啲 local 噶嘛？即係其實而家 locally 都好多問題，好多人冇嘢做啊！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咯，好多人啊又交唔起電費嗰啲嘢，即係應該要先搞掂呢啲問題，先至諗收移民。咁同埋佢話啲收移民嗰陣唔應該咧，即係收。亂咁收咯，即係譬如你嗰啲難民講英文嗰啲又收乜差都收噶嘛，而家人道嘛，係啊，咁佢用人道之後咧就帶出咗咧就問啦，阿 Mark Levin 就問啦，佢話而家好多人咧，因為 Mark Levin 之前有個好 high 嘅 video， 咪走去Fairfield 同埋Cabramatta 咪訪問啲人嘅，有冇睇過？ 有啊， 問啲人識唔識講英文嘅？ 係啊，跟住之後阿 Sam 抄佢啊嘛。 啊！跟住佢播翻俾 Pauline 睇，就即系少少片段，就问阿 Pauline 赞唔赞成，即系啲人嚟澳洲要讲英文。你知唔知 Pauline 点答咧？我觉得好正 Pauline 个答案。 Pauline 讲咩 ？Pauline 话冇理由你考 driver license， 即系点解要用佢哋嘅 local language 就翻佢哋？唔识英文点解要可以揸车？因为你啲 rules 啊，全部英文噶嘛，跟住仲有佢话点解啲人唔识英文可以投票？因为如果佢唔识英文，咁佢都唔知道自己投紧乜。系啦，即系咁样咯，主要讲呢啲咯，同埋跟住就问佢能源嗰啲嘢咯。因为之前 Pauline，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 Pauline 咧，佢去咗间 Fish and Chips 做帮手嘛。 佢系啊，跟住 系啊，跟住嗰个 owner 咧。交电费一个 quarter 咧，由9000蚊升到 14K 啊嘛，咁其实 Pauline 都而家都好 concern 呢个能源嘅问题嘅，咁其实佢大家都知道澳洲唔系冇能源，系即系佢哋将啲能源乱咁卖到好平，贱卖，跟住用贵价买翻入嚟，咁 Pauline 就即系质咗点解要咁做，点解啲能源唔先俾我哋买咧？同埋佢讲翻，唔知道你有冇睇Robert Malcolm 咧？之前有一个同Green 嗰个基佬阿头咧喺度对质嗰个访问，你有冇睇过？讲关于能源嘅， 没有。 喺电台访问嚟嘅，咁咧佢阿 Pauline 都有讲翻呢单嘢，即系佢觉得啲人成日用咩 carbon 咩 carbon tax 啊 ，carbon tax climate change climate 係 carbon emission 咩 climate change 咧、啊？阿 polymer absolutely bullshit。跟住佢話睇翻澳洲嘅百分比，根本低到根本就低到無倫。我哋都唔係主要嗰啲 emission 嘅國家，即係同埋即係佢唔明點解要成日用呢啲 excuse 唔俾開嗰啲礦咯，係啊。咁樣講翻啲情況咯。 嗯嗯，你覺得呢篇呢、這個叫做呢篇訪問其實係會唔會係即係幫佢挽救翻佢嘅即係叫做俾呢啲咩死人左交媒體嘅即係整佢嘅形象？因為即係今個禮拜其實左交媒體就話佢喺佢個露台度亂放無人機啊嘛，跟住俾呢個 Queensland LTA 警告佢啊嘛。即係你覺得呢篇嘢會唔會係有一個理性角度去 present 阿 Pauline Hanson？ 不嬲 ，Pauline 成日都亂俾人攻擊㗎啦。我哋唔睇 Korea Times 啊嘛。如果 Melbourne 有個報紙叫做Korea Times， 唔知有冇睇過啦？好、 啊、 多成日鬧 Pauline 㗎嘛，嗰個報紙。 你 啊，即 係你基本上你 SMH 都。你 SMH 都闹 Pauline 啦，系你同埋你即系 Daily Telegraph 撑佢啫嘛，但系 Daily Telegraph 你知最近佢系俾即系有啲 news agency 就罢埋 Daily Telegraph， 因为佢不断喺度攻击 Labour 啊嘛，好正噶嘛呢篇人又 系，因为上个礼拜咧 Bill Shorten 做封面啊，我睇嗰单嘢。 佢咩封面？ 跟住劲闹 Labour 不知所谓。 系啊，所以 跟住咩罢埋。唔系，但系 Pauline 真系成，但系好奇怪嘅，越多人闹 Pauline 咧，就越多人支持佢。我唔知点解，而家连我呢度咧，以前啲鬼佬唔留意 Pauline 咧，而家都好多人睇 Pauline 啲 news， 即系有啲人当食花生嘅，系啊。 都系即系， 唔系咁呢个现象系会都系，即系你最即系最惊你唔报嘅啫，你报出嚟，人哋会即系你有。会睇落去，要知道，即系会来来去咪会揾嘅，即系唔会话即系啲盲目咁样啊！你闹佢，信佢嗰啲嘢噶嘛，好多都会咁。 但系咁咪好咯，其实多啲啲新闻，其实 唔系应该系好过你，即系最大镬就你唔报啊！即系你就乜都唔报 ，ignore 咗呢个人存在，咁啊先大镬啊嘛！你俾佢讲嘢俾佢咧，你起码有俾人去睇到啦，系咪？ 咁即系自己谂。 但系 Mark Levin 其实喺鬼佬圈子入边都好受欢迎。即系啲受过教育嘅鬼佬， 你知唔知佢以前系 M P 嚟噶？佢以前系Fairfield 嗰度嗰个即系 M P 咁样噶嘛 ？O K， 而家系 Labour 做啊嘛，系啊。 O K， 唔怪 佢做咗好多年噶啦，佢话佢做咗好多年啊，所以好多人识佢嘅，其实西边系啊。 唔怪之佢要翻去嗰度玩啊， 系啊，玩搞 咁啊，系啦，咁就即系希望呢篇呢、這个访问可以即系继续。推啊 Pauline 个世上啦 ，OK， 咁啊，即系尾二一单料啦，咁啊，即系 Inner West 啊，唐人区啊，咁啊 ，Burwood 啊，就有 喂，讲清楚边个 Burwood 先嗱 ，New South Wales 定 Victoria 嗰 Burwood New South Wales 雪梨 Inner West， 即系好多唐人嘅嗰区，咁啊，有个。女人被人夾上車打劫，即係其實 Burwood 呢單嘢點解我哋要講呢單嘢咧？就係、是、之前就有啲強國人喺嗰度俾人即係當街鬧啊、侮辱啊咁樣啦。咁而家直情係搶夾上車咁。 但係夾上車嗰個唔係亞洲人嚟嘅，好似 中似佢話中東佢中東啊啲咁嘅人啊嘛，係咯。 咪俾人夾嗰個唔係亞洲人嚟 嘅。夾嗰、那個即係俾人夾嗰個係中東人。系咯，咁你觉得系咩？咁点解你想讲呢单料咧？ 咁啲人成日觉得Burwood 系 Inner West 啊嘛，安全啊嘛， 唔安全，唔系咁安全嘅啫。其实你周围都系噶啦， 系咯。咁即系系咯，我觉得 Burwood 始终都系西咯，都算偏。 讲完啦。你话讲，你话讲噶呢单， 同埋我唔觉得，我唔觉得某啲你系西区，始终都系争少少。就算你 Burwood 咁，我都觉得好近嗰啲 Lakemba 啊，好近嗰啲区都有啲危险啫。即系唔系话歧视，系始终个地理问题。 唔系 Burwood 系唔算系好差治安噶啦。你未去过嗰啲南部同埋再西啲嗰啲， 吓、啊，我觉得 Burwood 好好噶咯，啲好好噶 就 OK 嘅、啊。不过即系呢单嘢唔知个背后原因啦，亦都唔涉及呢个咩华人啦，唔系呢个问题嚟嘅，就你唔知佢咩料吓，系、啊、 咯。我点解猫啫？ 我特别，我觉得你点解你咁想改咧？我真系以为你话即系夹嗰个系强国女人啊成咧，咁就话啫，都唔系啊。 冇系啊，即系你话你话呢单你一定要讲，咁我俾足你讲，跟住你同我讲话两句，咁我 O 嘴嘅。嗱咁嗱， 你想讲系咪 Burwood 个治安好差啊嘛？即系其实唔系最差嘅 Burwood 嚟讲， 唔系最差，但系即系而家都有啲嘢发生，即系会唔会其实即系嗰个回教，即系外面即系个回教区都有影响咁解咧？会唔会 Burwood 唔属于回教区？ 即系隔篱系啊嘛，或者会唔会系因为起得多新楼受影响咧？ 唔系喎 ，Burwood 距离啲回教区好远嘅，你搞清楚呢一点。佢隔篱冇回教区，个隔篱系 Croydon 啊、Ashfield 啊、Strathfield 嗰啲，好贵噶、啊，大佬。系咯，所以咪就系即系系咯，我都唔知点解你会讲，咁你又嘥咗我五分钟啦。系啦，咁啊，即系 OK 啦。咁啊，落呢个最尾环节啦，呢个叫雪梨的美食家。咁啊。雪梨的美食家咁要讲啲咩咧？咁我终于试咗，即系试晒三档啊 ！Central Coast 嘅所谓即系叫做即系呢个读者投票最高嘅 Fish and Chips 啊！即系今晚试埋第三档啊！咁都系麻麻，都系阿猫姐介绍，即系喺上边咧，即系河口嗰间系最正嘅，系啦，咁即系系啦，咁即系就试咗今晚试咗间就鱼啊太少， 嗰啲话好食嗰啲通常都系俾钱噶嘛， 呢个唔系俾钱嘅咁。 如果真系好食，如果真系好食，使乜佢选啫？啲人都会自己去噶啦。 系啦，算九数啦。总之就即系中咗伏啦，今晚已即系仲要系滞。我六点钟食饭滞到而家，顶佢个肺，我而家仲好滞啊，所以就算啦。咁啊，即系。咁今即系啦，咁即系 fish and chips， 我谂其实都系即系都系都 系，不如讲翻日本餐算啦。既然 fish and chips 咁 high， 系啦，日本餐咧，咁其实日本餐要讲啲咩咧？咁其实每个礼拜即系每个月咧，咁有一间叫 Ippin Australia 嘅食品批发商，咁就做手打乌冬嘅，系啦。咁其实听日又有啦。咁就系一间，即系其实佢呢啲嘢真系喺个铺头入边手打，咁啊汤喺铺头入边煮嘅，咁啊非常之正嘅。咁我系同呢班友好熟嘅，即系 喺边度嚟噶？ 喺 Neutral Bay 系啦，我 send 条 link 俾你。你听日如果你听日得闲嘅话，我可以同你去嘅，系啦。 系咪上次食 lunch 嗰间啊？ 系啊，上次食 lunch 嗰间啦，系啦，咁 顶冇，我觉得冇喎，真系。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系啦，咁讲翻正题啦。礼拜三我约咗阿猫姐食 lunch 啦，咁去咗一间喺 Neutral Bay 去咗一间日本餐厅嘅。咁日本餐厅咧就好多时即系其实好似香港食饭咁样啦 ，dinner 同埋 lunch 咧食啲嘢一样嘅，但系咧 lunch 个价钱咧就系平一半嘅，系啦。啊，猫姐， 几新鲜喎！啲嘢几新鲜嗰间。 咁不过我同阿猫姐去咧，咁就食咗个叫鱼生套餐啦。咁嗰啲咁嘅写人鱼生啊，成碟都系咁样啦，系咪啊？ 系 OK 嗰间，几多都几多。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嗰间日本餐厅就佢嘅 lunch set 就有三个价位嘅，一系十蚊。咁十蚊有啲咩咧？就即系炸鸡件啊，炸鸡扒啊 ，teriyaki chicken 啊，即系 spicy pork 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啲大路嘢。咁13蚊嗰度咧就开始有趣啦。13蚊嗰个价位咧，咁就有烧嗰啲，即系烧腌咗嘅 mackerel 啦，系啦，咁啊仲有，咁仲有即系同埋就我记得仲有即系好似 teriyaki steak 咁样啦，系啦，咁啊。16蚊就有寿司啦，有鱼生啦，同埋有炸猪排嘅，系啦。咁啊，夜晚就即系 double 价钱啦，不过都 OK 嘅，系啦。咁啊，咁之后，但系其实最正都系佢每个月有手打乌冬咯，系啦，就喺个铺头入边整。咁我会喺个 group 度 post 翻啲相咁样， 我顶你啊！佢话我冇啊，佢冇定边日嘅系咪？佢任何嘢是第一日嘅。 唔系啊，你 like 佢个 page 咧，佢系间唔中会礼拜日搞嘅，但系我唔知点解佢听日就 lunch and dinner 都有，系啦，即系基本上佢 take over 咗个 restaurant 嘅，听日系咁就即系 lunch 同 dinner 都有手打互动咯，系啦。 系咪都系个师傅定系佢搵人嚟打咧？ 佢系揾人嚟打嘅，而我识打嗰条友嘅已经系熟到系啦。 哇， 系啊，好正噶，即系一大盘咁样，咁啲系啦，咁啊，咁之后咁我哋食完饭就去嗰个商，我哋去嗰个商场道歉啦。咁啊，猫姐，我系咪累你跌咗几嚿水？ 顶你个肺啊！搞到我系咁买嘢。 你 咩个 plan 你啊？嗰度 你买啲咩咧？ 买嘢食啫嘛，我搞到我系咁买嘢咯，买嗰啲佢有间日本卖日本嘢嗰啲超级市场啊嘛，都几多嘢买噶嘛，即系平时有啲嘢唔系度度都有卖嗰啲嘢，我都系买嗰啲。 咁其实嗰个附近有个商场咧，就有间日本超级市场啦，咁就好多，即系你其实你雪梨嘅日本超级市场其实好少嘅，你知冻肉铺机场附近有间日本冻肉铺啦，系咯。咁就即係你話其實日本超級市場其實都係 City 有幾間嚟，咁嗰即係去上次去即係 Northbridge 嗰間咪即係啲食物嘅種類多啊，同埋就即係齊咁樣囉。其實好多嘢唐人超市都有嘅 ,Chat 都有。 咪但係佢就冇咁多，譬如季節限定嗰啲呢，得佢有咋嘛啲嘢。 係得佢有係啦，咁啊即係都几有趣啊！咁你系咪仲去咗隔篱嗰间卖果味 food 嗰啲嘢卖咗大仔？ 卖嗰啲意大利啊、西班牙冻肉嗰啲嘢咧，嗰间嗰啲肉正、啊，我攞嚟夹面包好食、啊。 诶、啊，你买三包啊嘛，定两包啊嘛？ 我买咗包肉咯，跟住买咗佢个面包咯。佢个面包好正、啊，佢个面包我真系唔知佢搵咩整，但系好香。我翻屋企摆翻焗炉嗰个。 咩面包嚟啊？ 嗰、那個芝麻咁樣，嗰啲烧一刀係嗰啲德國包嚟嘅，好大好香囉。 咁你即係我見到你買一包肉啦，咁你係咪就咁鋸開個麵包將嚿肉塞入去啊，定係你真係 唔係我之後喂嗰、那個包我就咁食，我後尾呢去 market 呢又買咗啲 German bread 呢，即係嗰啲肉呢你唔可以用普通嘅白麵包食㗎，你要係買嗰啲烧一刀，你知唔知我講邊啲 ride back 嗰啲， 我知啊，啲實包㗎嘛， 钉死狗嗰啲啊， 唔系钉死狗，系一条椭圆形嗰啲包咧，好硬嗰啲咧。 哇！一条椭圆形好硬嘅，你想讲啲咩？ 唔系钉死狗好长条噶嘛，即系嗰啲系烧一刀， 系肥身啲嘅，短啲嘅， 系啦，嗰啲包。嗰啲咧，跟住咧，摆落 toaster，toast 咗个包，搽啲牛油，再放块嗰啲肉上去咧，哇，好啊，正真系！我仲未食晒。 咩牛油咁？ 佢嗰啲 咩牛油咁加细糖啊？ 沙啫嘛。 O、okay. K， 我用 Western Star 啫嘛，摆啲 Western Star 上去，跟住摆块嗰啲 ham 咧，佢嗰啲 ham 好甜，好正嘅，系啊，即系佢唔系普通超级市场嗰啲 ham 嚟噶，我见到佢好靓，我就想买。 其实 顶你搞到我使咗成几嚿，即系。 收百 几二百蚊啫， 嗰阵仔。唔系，其实嗰啲 ham 好平嘅啫。你嗰度，你嗰 pack 嘢其实都讲紧系差唔多百几 gram 啦。 十二蚊咯，但系靓噶，佢系好靓噶，佢冇乜肥肉噶。你记唔记得我喺对面嗰度买，仲要即系对面嗰人睇，跟住成廿蚊咧，超多肥肉咯。嗰间嘢好多 shop 嘅，其实大家都可以睇下嘅，即系除咗喺嗰度之外咧 ，Alexandra 都有嘅。 Alexandra 都有嗰间嘢嘅。 系啊，有啊，系啊，嗰间唔错嗰间，我觉得佢好多啲杂货，其实最衰屋企已经有，如果唔系我都会帮衬佢。譬如有啲蜜糖都几正，好多款嘅，佢唔系净系普通嘅蜜糖，譬如有 orange 啊，入边有唔同嘅味咁咯。Manu Cow Honey 佢都有，系啊。系啊，咁同埋佢啲饼干都好正嘅，有多款嘅。如果唔系我屋企咁多饼，我都会想买。 唔系嗰度，即系其实点解嗰度啲嘢咁靓咧？因为其实 Northbridge 系啲，即系其实而家都变咗颇为强国人啦。以前就好多日本富豪住嘅嗰区，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就讲生活品味嘅嘢，真系要去嗰度啦。咁啊。节目时间啊， 系啊，我觉得佢嗰啲grocery 都系靓啲嘅，即系虽然价钱可能偏高少少，但系都系靓嘅。 节目时间啊，差唔多啦，咁嚟紧 即系下一集我就应该做唔到啦，咁就即系辛苦两位啦。咁之后应该都会出现嘅，系啦。咁啊，系啦。咁今集倾到呢度啦，多谢各位收听，下次再倾。 OK，好啦，拜 你 拜， 好。 拜拜。